欢听。北京 Music Radio。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。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一起来分享老歌。变心的翅膀是歌手陈明真的成名曲，1990年推出。这首歌让陈明真声名鹊起，之后呢，他又推出了《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》《背心》等歌曲，一时广为传唱。自出道以来，无论是做音乐还是拍戏，陈明真表露出来的纯真让人难以忘怀。 喜欢你从背后抱着我的感觉，继续轻柔依恋着醉人的呢喃，喜欢你亲吻脸颊拨弄我的长发，多少骄傲沉湎着幸福的温暖。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紧紧的拥抱，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？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？ 甘需要拢了解，有时也清醒，有时清采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。若莫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开工嫌车无够怕，嫌厝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吃，嫌某生歹看。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拼扫，食甲想好，惊细伢狗，水某会跟人走。人生短短，好亲像在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。要拢了解，有时也清醒，有时清采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。若莫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开工嫌车无够怕，嫌厝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吃，嫌某生歹看。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拼扫，食甲想好，惊细伢狗，死无会跟人走。心短短，好亲像在佚佗。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。无心歹看，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拼扫，食甲想好，惊细伢狗，死无会跟人走。人生短短，好亲像在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福报？其实无撇步。 天变了心，这是歌手方季梅在1991年推出的歌曲。方季梅形象可爱，歌声清甜，一出道就受到无数歌迷的喜爱。 如果让我遇见你，而你真的年轻，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。如果让你遇见我，而我依然年轻，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。如果让我离开你，而你依然平静，只愿你放心，也不要你担心。如果让你离开我，假装我也平静，就算是伤心，也当作是无心。阻隔岂止长路迢迢，青丝缠绕岂止长发飘飘，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烦恼。本是云该化作雨，投入海的胸襟，却含着泪水任孤独地飘零。是属于我的你，痛把人生看尽，却无缘再聚，愿苍天变了心。 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，时空阻隔，岂止长路迢迢，情丝缠绕，岂止长发飘飘，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惹烦恼，本是云该 方季韦曾经在周星驰的电影《上海滩·赌圣》当中担任女主角，而这首《愿苍天变了心》正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。继续来听艾静的老歌《你的军装》。

姜育恒的歌需要细细的去品味，一遍遍的聆听之后，他会慢慢的抓住你的心，让你欲舍不能，沉湎其中。继续来听一首蔡琴的老歌《爱断情伤》，这也是这一时段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听老歌吧。 不难，时间总是不长不短，心中有渴望，和你静静谈一谈，而泪声红唇却让人心慌意乱，终于我冷却了心情，窗外的天色已晚，开口之前泪光已在眼里旋转，你无波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，而再三思离开你又能怎样，想走却没有方向，迷乱在狂想的路上，夜那么长，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，守在门旁，穿上我最美丽的衣裳，夜那么长，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，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。泪光已在眼里旋转，你无波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，而再三思量离开你又能怎样，想走却没有方向，迷乱在狂想的路上，夜那么长，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，守在门旁，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，夜那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，听我的爱断情伤。

这首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推出，记得1985年陈美玲还曾在北京举办过她的个人演唱会，场面非常热烈，她也从此红遍全国。不过在1986年陈美玲结婚之后，她便逐渐淡出了歌坛。继续来听东来东往的老歌《忘了怎么哭》。 可是双眼已经模糊，只有你最清楚，我整颗心都已经麻木，我很无助，不知什么时候应该退出。你说我给你的归属，你从来就不曾满足，我已经忘了怎么哭，怎么哭，独自收拾着爱情的包袱。这段情一开始就错误，而我却不肯服输。我已经忘了怎么哭，怎么哭，默默承受着爱情的痛楚。不是到最后总会有落幕，我真心的付出不是你要的幸福。我忍住不哭，可是双眼已经模糊，只有你最清楚，我整颗心都已经麻木。我很无助，不知什么时候应该退出。你说我给你的归属，你从来就不曾满足。我已经忘了怎么哭，怎么哭，独自收拾着爱情的包袱。这段情一开始就错误，而我却不肯服输。我已经忘了怎么哭，怎么哭，默默承受着爱情的痛楚。最后总会有落幕，我真心的付出不是你要的幸福。 承受着爱情的痛楚，故事到最后总会有落幕，我真心的付出。 首韩宝仪的老歌《痴情的爱》，甜美柔情略带忧伤，这是韩宝仪最大的特点，那种轻快中的热情奔放，舒缓中的轻轻呢喃，还有那淡淡的情感流露，让人不免唏嘘不已。 用尽心血在爱你，为何你还不满意？每当你给我的总是一片片痛苦的回忆，谁叫我爱上你，爱上你不容易，总有那委屈埋在心底。 听韩宝仪的歌，总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，悠悠的在诉说着从前的往事。继续来听一首费翔的老歌《午夜星河》。 哎，午夜天边，哦哦哦，哎，午夜星河，哦哦哦，遥望着星星星星星星闪动，放射着闪亮着闪亮着光芒。哎，午夜天边，哦哦哦，哎，午夜星河，哦哦哦，是多么动人的动人的夜里，我陶醉在午夜星河。北斗星对我轻轻地诉说 Let the stars in your eyes touch your brain. 我总有一天要登上星河 Take my hand, I'll lead you to this midnight galaxy. 星伴月长相随，星伴月长依偎。黑午夜天边，哦哦哦，黑午夜星河，星星星星闪动，发射着闪亮着闪亮着光芒。嘿，午夜天边，哦哦哦，嘿，午夜星河，哦哦哦，是多么动人的动人的夜里，我陶醉在午夜星河。黑多星对我轻轻地诉说 Let the stars in your eyes touch your brain. 我总有一天要登上星河 Take my hand, I'll lead you to this midnight galaxy. 星伴月长相随，星伴月长依偎。黑午夜天边，哦哦哦，黑午夜星河，哦哦哦，遥望着星星星星星星闪动，闪亮着闪亮着光芒。黑午夜天边，哦哦哦，黑午夜星河，哦哦哦，是多么动人的动人的夜里，我陶醉在午夜星河。 这首歌由韩磊演唱，2005年推出，这是电视剧《汉武大帝》的片尾曲，酣畅豪迈，洒脱不羁。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？我不知道为何这样真情。 这是韩磊演唱的《等待》。韩磊的歌感染了无数听众，他的歌充分展现出他深厚的演唱功力和精彩纷呈的个人音乐风格。继续来听一首韩红演唱的《千年之约》，这也是这一时段《千千阙歌》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明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 风声高，歌里的灯笼。 明